的空气，孩童从鼻尖中轻心热汗是甜美，狂野里放风争嬉戏，忘掉的笔记，孩提时踏青草的你，现在在何地？悠悠炎夏的风吹走了你，如童年骤雨断线，风筝一转眼就已飘远。然而自我手中永远挣断，而在何日再像个大人平静去诀别失落时，仍能学习到洒脱。天色岂会每日也明亮如晴空，一天总要领略到失望或心痛，当发现昨日似风美梦也能成空，也要放下不可失控。天色不会每日也明亮如晴空，风筝该要放下了，放进天空那裂缝，像童年远去的风景，谁也没法触碰。年月只可留，犹如甜睡一刻醒了，就是十年后。从前曾摘的花，心中却有。而童年骤雨断线，风筝不经意就已飘远，但也在手心中永远温暖。而在何日再像个大人平静去诀别激动时，仍能学习到洒脱。天色岂会每日也明亮如晴空，一天总要领略到失望或心痛，当发现昨日似风美梦也能成空，也要放下不可失控。天色不会每日也明亮如晴空，风筝该要放下了，荡进天空那裂缝，像童年远去的风景，谁也没法触碰。常年有喜欢的也可拥有，有父母亲供给所有亦未够，未学会放手。天色岂会每日也明亮如晴空，一天总要领略到失望或心痛，当发现弱势似风美梦也能成空，也要放下不可失控。天色不会每日也明亮如晴空。